就应该踏踏实实地走。人的成长在于学习，也在于经历；人的修养在于领悟，也在于进修；人的幸福在于得到，也在于放下。我们的身后如果中了冷箭，说明你已经走在他们的前面了，而你会被他们伤到，说明你走得并不远，还在他们的射程以内。 继续寻找。

就没变，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是很多资源，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 唱的浪费，有一天我们会变得好没有耐性哦，倒不是因为我们变得骄傲了，只是我们的生命到了一个阶段，我们懂得给自己做减法，我们懂得对自己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偶然人物说 no。 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些让我们感到不愉快或者是伤害我们的事情上，我们不愿意去取悦于不喜欢我们的人，或者是去爱一些不爱我们的人，或者还要对那些不想对我们微笑的人，我们也要去微笑。 不确定就别亲吻，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一个人若不够狠，爱淡了不离不弃多残忍。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还是要幸福，我才能确定。真

很多人都知道护肤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女人。那究竟为什么女人一定要学会护肤呢？因为旧了不能换，皱了不能烫。人的一生当中，衣服可以有几千套，鞋子可以有几百双，手机电脑可以有几十部，身份可以有几个，可是脸蛋呢只有一张。你护肤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自己不爱自己，要谁来爱你呢？让自己值钱，将生活过得有品味一点，做一个很精致的人，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人生太短暂了，可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却有很多，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多徘徊的时间，珍惜每一次想去做某件事情的冲动，爱自己想爱的人，走自己想走的路，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健康最重要。只要自己愿意，没有人有阻碍我们前行的权利。 手忽然就下雨了，那一天雨 水晶是甜的，多余也快乐。原来星星在你眼里，彩虹藏在你口袋里。你在窗前轻轻喝气，花条入到我心里。数着眼前雨，静静靠着你，雨点慢慢地沾河送走了那个夏季。数着眼前雨，后来没有你，哦，雨点地沾泪送走了爱过我那个你，那教会我微笑的你。天晴了，那一天雨水是透明的，你被淋湿了。原来生命最初的心，白天月亮在天空里。我在窗前轻轻喝气，画条路到明天去。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十月喜迎国庆礼会中秋，全程大型车展活动，雪佛兰全系最高优惠可达3.5万元，到场客户即有机会享受7重大礼，机会难得。